日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呢，本市今天仍然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最高气温在36摄氏度左右，湿度大，天气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开车上路的司机朋友，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在今天的降雨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分布在山区，那么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以下路段呢都属于拥堵级别。在西五环的香泉桥到杏石口桥由北向南方向，西南四环的刘湘桥到马家劳桥由东向西方向，北五环五元桥到广顺桥由东向西方向，以及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另外，在快速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呢，有以下路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茂桥由东向西方向，西土城路学院南路到三环由南向北方向，以及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呢，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路况，稍后请您关注京城帮帮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你看我居然还这么意气风发的、神采奕奕的在直播间里和大家 say hello， 说明我们这里很凉快。 不然呢？ 不然呢就已经蔫了是吧？ 热的蔫了。 对，这两天大家可能聊的话题呢都是热呀、难受啊、闷呐、我估计大家都快聊贫了这话题， 哎， 聊都没信心了是吧？ 我看到我一个同事啊，一女士，她在那个朋友圈里自己说，说我是一个不怕热的人。 我今年头一回感觉到热的受不了。 嗯， 就是这样的天气确实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难受。 对，这个夏天啊，热是应该的，否则就不叫夏天了，尤其是三伏天啊。但是持续这么长时间一直高温不下，好像近些年真是没有碰到过。就它基本上是热几天，给你来点凉快的，然后再热。但是现在是一直处于高温，跟那小孩退烧退不下来似的哈。 头伏啊，连续下雨，这也是这个近年来少见的。这二伏呢，持续高温啊，天天这么晒这么闷。啊，也是少见的。 而且就是下雨也没用，虽然呢有可能哈、今晚或者到周末会下点雨，但是呢据气象部门预测呢，即便是下的点小雨作用不大，我们只有期盼到立秋那两天会有一股冷空气来、有可能气温会在30度左右吧。 那也还得有个5-6天。 对啊，所以只能是期待啊。 好， 听说云雀又来了，当然这次呢不经过咱北京，不像上回哈。云雀是什么？ 飞到哪儿去了呢？ 又是一股新的台风啊、 你知道，就在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有一款汽车叫云雀。 哦，好吧。 这回是 有首歌是不是也叫云雀？ 有， 反正跟那有关系哈。 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名曲吧。 那说到天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截至昨天11:15，北京电网的负荷呢已经达到了2282.9万千瓦， 因为 创了历史新高了。 要开空调的这个人太多了。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到了天热的时候呢，用电量猛增，用水量猛增。即便是如此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节约用电，节约用水，这根弦呢要时刻绷着啊。 好吧。 好，分享了温馨话题，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和我们的帮友们一起来切磋，请大家来帮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各位听众朋友们家里面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说他住在郊区，人家住2层楼，哎呀，羡慕死我了，独栋是吧？2层楼，但是呢，现在天气热，遇到一个问题。咱们都知道啊，住在顶楼，一般这个晒呀、就屋里就会热。你像他这2层楼呢，一般格局都是1层是客厅啊、起居室啊，2层是卧室。这现在这天觉得屋里很闷很热，他说我在楼顶洒水会不会达到降温的效果？看来他这个楼顶，您这楼顶是个平顶是吧？自己可以上去用水管子洒水。 自己家住的可能就应该能上去吧，估计是那种露台形式的， 有可能 喷点水什么的哈。 洒水确实能 管点用， 一定作用，但是水很快蒸发以后，它还是热呀。我觉得在上顶层加个凉棚什么的 啊， 是吧？ 就说起不了太大作用，因为这天热一蒸干了，它还是热。 你要是隔一层是一层啊，你稍微有点这个隔的这个不那么直晒着，它就好得多。但是我就不知道您住的那个，就是您这个2层楼房啊，它是咱们那种就是村镇乡里头统一规划的那种啊， 还是自家盖的？ 还是您自己在田间地头您自己盖的？这个如果是统一规划呢，它会不会有一些规定啊？说不允许你在外边私自改造啊，还是怎么样的？反正这事儿。 你往高了搭建可能不行，如果是统一的，但如果说你自己铺点什么防晒的、隔热的这种保温层、隔热层是不是允许吗？ 恐怕现在做也来不及了吧。 那你还得住呢，你还有明年呢，你还有后年呢，是吧？如果说只是为了解一时燃眉之急呢， 喷点水 可以。但是如果说每年都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不妨就是找一什么招让它一劳永逸。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喷水你也别赶到大中午的时候喷去 啊， 对吧？这个他 这个房子受热的，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在这个白天呀，就是阳光晒的时候，它一般是一个吸热的过程。真正热你知道的，不是白天晒着的时候热，是等到太阳落山以后，它这个墙面啊，包括屋顶的楼板吸足了热量了，等到太阳落下去以后吧，它该往外散热了。这个时候屋里是最难受的。 哦，就是过去那种老的楼，好像住在顶层的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你新楼你住在顶层的，如果不是那种复式的建筑的，如果真是平顶的话，恐怕也得有这问题。 嗯，我觉得还是跟建筑的质量有关系。你看我们家也是在顶层， 哎， 但是到冬天夏天确实没有这个问题。 你的屋顶是经过了那个设计的那种尖顶的吧？ 还真不是，就是平的。 也是平顶。 嗯，我觉得还是跟建筑质量有关系啊。 哎，那就是说像方明说的，你要加一层什么保温隔热的那种材料， 就一劳永逸的办法嘛。当然这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啊，也问问自家盖过小楼的朋友啊， 哎， 顶层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还真是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手搭凉棚肯定是没戏啊。 手搭凉棚 确实得真搭一凉棚，啊， 您是要取经去吗？ 好，来我们说点吃的事儿啊。 哎， 豆角是夏季常吃的家常菜啊，百姓菜啊。 嗯， 这位听众求助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豆角啊，豆角扁豆是一个东西吗？我先问问。 豆角扁豆是豆角的一种。 哦，就是它也分什么长的短的扁的，就是长的那个不一样，反正就是问的是豆角。 哎， 我估计可能就是咱们常吃的这种， 就这一类的吧， 大扁豆啊。 哎， 说这个豆角呢，除了炒肉炖肉做馅儿之外，还能有什么好吃的方法 啊？您还打算怎么吃？ 就老吃这种菜，你就想变点花样嘛。 哎， 就跟茄子似的，你老烧茄子，你总有一天你吃腻味了，是不是？ 那就吃煮茄子。 你可以拌点茄泥啊，你可以西红柿炒茄丝啊。 可以。 豆角咱平时不就是炒，要不然就炖在肉里面嘛。 豆角也可以。 什么焖面什么的哈。 也可以凉拌啊。 对，焯一下，切成丝儿。 哎呦，这个焯一下可不行，得煮啊，得煮熟透了。 哦，对对对。 哎，对，切成末啊，或者切成丝啊，加上点蒜末，哎，来点。这个酱油醋啊，芝麻酱都行。 对 啊，您可以做凉拌啊。 就是拌这样的凉菜的时候，在焯的时候啊，就确实不像你说的，不能是 对 一焯了就死白咧的焯， 煮熟了， 煮熟。 哎，不管是扁豆也好，豇豆也好，反正这种豆角类的吧。 对，而且呢，就是尽量的，你把那个丝儿可以切的细一点啊。 细点， 对，就除了刚才我们俩说的这个拌之外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炒 烹饪豆角啊？ 炒拌，还有你说那个焖面啊？ 对， 这个 豆角焖面嘛。 对， 嗯， 好吧。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哎，你知道什么叫不锈钢灶吗？ 我没明白，他写的灶是那个肥皂的灶， 就是肥皂的灶。那看来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 东。我真不知道啊，不锈钢灶，拿不锈钢做的肥皂。 巧了。我知道， 哦， 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我目前还没有用过，但是我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家里面啊备一块挺好的 啊， 尤其是适合常在厨房里面忙活的家庭主妇们或者叔叔阿姨们， 刷锅 或者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总沾那个鱼腥啊什么肉腥的人。 哦， 因为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咱们往常那种可以起沫的肥皂， 嗯， 它确实就是不锈钢做的，做成肥皂那个样子。 就是不锈钢的块是吗？ 哎，它。适用于什么呀？就是除味儿。 除 我们经常有人问，就是说我这个刚什么收拾完鱼，刚收拾完虾，那个味儿特别大， 手上有味儿， 哎，怎么去？咱们不是都说什么拿这个洗，拿那个洗吗？ 啊， 这些洗的方法呀，它都是那种以味儿盖味儿， 对， 用这个香味儿盖那个味儿。 怎么搓它也有那味儿。 对，但如果你能够有这样一块不锈钢灶的话， 嗯， 用那个一搓洗，那个味儿很快就没有了，而且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我拿我们家不锈钢锅，我搓搓行不行啊？ 那你不麻烦吗？你要有这么一块灶，就顺手搁在那儿。而且这个灶呢，其实不贵，大概就是30块钱，再好一点的是50块钱。 你用过沉吗？它是实心的还 是 空心的？ 应该是我没用过，应该是实心的， 啊， 或者是空心 的。 具体什么心的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看过那个网上的价格，大概是这个价位。 多少钱？ 就是有30多的，有50多的， 啊， 好像也有20多块钱的。 那我觉得是空心的啊。 重点是什么呀？它这一块灶可以用3到5年。 啊，就是它里边也没有什么灶液， 就是不锈钢， 啊，就是一块不锈钢。 不锈钢啊。 那我想了，我们家那个 不用的那不锈钢那锅，我把它敲吧敲吧砸吧砸吧，我这搁那儿是不是也可以？ 你至于吗？就是一块灶嘛。什么时候过生日？ 过两天 我赊你一块。 好吧。 待会儿我们再查查啊，这是一个挺新鲜的厨房用品，就是真是可以考虑家里面来着，每个人它很环保， 是 非常的环保啊。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 他的这个蒸汽挂熨机挂烫机不喷雾了。怎么回事？不喷什么雾了 啊？ 怎么回事？ 你用过这个吗？ 我也没用过。 我经常用这个， 啊、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女同志， 对， 女同志 用。就是有一次，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有些情况是它那个眼儿堵了 啊， 你 老熨衣服嘛，那衣服上有那个细毛毛。 还有一次呢，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它不有一个管吗？ 对， 通着那水。 嗯。 那管折了， 就是它里边有死褶了。 哎，对，它也就不那么痛快了。 那个水上不来的， 可能喷一点儿。 哦， 还有就是水不够，反正基本上就除了坏了之外啊，基本上是不是就这些原因啊？ 反正您先检查检查，方明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它那个堵了啊，不是衣服上的毛毛堵上了， 是什么呢？ 它是水垢造成的。 哦， 其实有一些比较讲究的那个蒸汽挂烫机啊，它就是让你呢，首先就是用水啊，用那个比较干净一点的水。 对， 冰水反正有点贵啊， 啊， 反正干净一点的水。另外呢，就是它会在里面你滴一些东西，它有时候会送给你滴一些东西，它具有消毒，同时不易有垢的这种情况 的。 哎，对对对。 那喷到衣服上没事吗？ 没事，肯定是没事啊。 哦、 有事儿那它不早黄了吗？ 好吧， 是吧？ 嗯。 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啊。检查 嗯。 这位朋友说：“哎呀，还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我这个工龄呢是37年，还能补交3险5个月。”这个补交呢还是不补交呢？补交是7到8千元，请朋友们帮帮忙，这个给他解释一下。 啊、哦， 补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三险， 他可能差一些吧。 哦， 但是他要退休了嘛，你是不是要开始就其他的一些？因为这个退休离咱们都还早啊，所以不没有太关注这个问题。 这个、 而且他这个政策有时候会变。是吧？ 我觉得差这点儿，反正也没多少钱。要是我就补交，啊，我把它交齐了，弄踏实了，不就踏实了吗？ 对，你也踏实了是吧？ 哎、 要不然心里老是跟有个事儿，做些病了再。 一共就差5个月嘛，是不是？ 嗯、 啊，或者你跟领导申请，您说我再发挥点余热，我再干5个月， 反聘一下哈。咱们这里这个。退休的朋友挺多的啊， 对对对， 就是有没有近两年刚退休的朋友？因为之前的可能是不是政策上它有些什么变化和现在不一样，咱们就不知道了啊。就问问有没有近两年刚准备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对这个事儿比较明白，就是您觉得交好还是不交好？如果说交肯定没问题啊，如果说不交的话，凭什么？为什么？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出现？ 不交是不是会在就是你那个补偿那方面，比如说你该领这个。养老金啊什么的，是吧？ 断档了，是不是？ 他会，你没交齐，他是不是会影响，或者说影响你领的那个数量？ 行吧， 对吧？ 你一个离退休还早的人， 啊、你原啊不是，就是我也是猜测啊。 啊， 原本这养老金一个月20万是吧？你这个差7-8千块钱没交，你一个月剩15万了是吧？一下差5万一个月，这亏大了就是。 对，肯定是有问题啊， 当然 有问题。 对，我说的是很夸张的这么一个数字，就是这意思 啊， 就是你可能。这7-8千块钱没交，你可能那边少领10000多，那你算起来还是应该交，对吧？ 就是看哪个值。 哎，你说我7-8千没交，然后我每个月少领1块钱啊，这个 就不值了，是吧？ 对， 行吧， 你得算个账啊。 这位听众没有留电话啊，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各自的经验教训， 好， 也包括教训啊。 哎， 这位听众啊，他也算是求助吧。他说最近啊，我这个不小心啊。脚腕骨折了， 哎呦， 呵，这大热天的，您上哪儿溜达去了？都把自个儿弄折了，啊！他说哪位朋友啊，有那个不用的拐杖， 嗯， 我想求一只，他没有说是想要单只的，还是想要两只的？对， 啊， 因为前一阵我们还专门有位听众，他的女儿，后来我还给他打过电话，他也是这种情况，不小心遇到车祸，然后腿就伤了，妈妈帮他在节目当中求了一只拐，特别快就求到了， 嗯， 下午就求到了，而且是人家送给他的。 哎， 他当时也表示嘛，说我这个不用了之后呢，我就把这只拐给他传下去，谁需要的话呢，我就会把这个阿姨送给我的拐呢再送给需要的朋友。 对， 我们又一只爱心拐出现了啊。 哎，这位朋友也是向大家求助啊， 嗯， 他留了自己的电话，1366 1366487，1366184687。 嗯，人的意思就是说我给钱也没问题啊，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地址，大家可以在电话里呢再细问一下啊。 好的。 好，我们刚才呢有一些问题等待大家的回复啊，给大家留作业啊， 留作业 。我们交作业的时间啊，在11点之前啊。 好吧，方老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 看看转让的信息。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可优比婴儿尿布台、实木婴儿护理台、洗澡换衣啊，这个全新的。300元的价格，联系电话是13520915883，13520915883，蔡先生啊，找蔡先生。下边这位朋友想转让的是这个松下电动理发器，说白了就是一电推子，我觉得啊，型号是 ER-GC20-W， 原价219元，现在120元的价格转让。联系电话是13261663908，13261663908。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从宜家买的啊，宜家的那种双人沙发罩一个。您听清楚了，是双人沙发罩，不是沙发啊，白色的，全新的，纯棉的，类似于薄被的那种 啊， 这个套在沙发上，价格呢99元。这位朋友在和平里东街附近，电话是13661272030，13661272030。 那就是说有一定厚度的沙发罩是吧？ 哎， 它这个罩是直接铺上那罩，还是说就是你得按着那个这个犄角旮旯都给它给套上去啊？ 我觉得应该是套上去的吧。 套上去的， 也可能是 套上去，那动静特别大。 挺费劲的， 挺费劲的。你要整个就是说罩上它，铺上去的，就跟一大床单似的。 那就铺上 那个省事儿。 那就铺上。 大家以后就是看这种小细节啊，尽量的就说的明确一点啊，要不然省得人给你打电话说，哎呦，这是一个一个套啊，那我不要了。 是吧？ 或者说，哎呦，这就是铺的那个，那这不我也不要了。就是你最好说的明确一点啊。 铺上的方便，你想当被子盖拿下来就盖了，是吧？ 我们再来看。直接铺上去那好洗，你知道吧？ 哎，对，方便。 再来看下面这位啊，他想转让的是一张折叠的小桌子， 哦， 长宽高呢分别是60、40、33厘米，淡蓝色的，使用很方便，能够折叠，也不占地儿，就是可以放在床上当那个笔记本桌、电脑桌，也可以当小饭桌。 哎， 说哪位朋友呢？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啊。他在刘家窑地铁站或者是附近的车站，您得来自取。 好。 20块钱倒不贵啊， 一个小桌。 对对对， 啊， 电话是13681280536，13681280536。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全新的中粗毛线，是那种砖红色的，有2斤，还有深蓝色的有2斤啊，两种毛线，电话是18311200146，18311200146。 嗯。这位听众呢，他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电饭锅，没有说品牌，也没有说这个是多大的啊，反正就说100块钱。电话是13717721228，13717721228。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种名牌的这个水漾保湿轻情巨线礼盒，里边有好几种吧，哎，有这个膏那个霜，反正就是还有这个什么面膜是吧，反正这你们女同志懂这啊，这一个礼盒里头有这么一套化妆品，它是一个还是一个名牌啊，具体品牌咱就不说了，这个价格呢是120元，我觉得像这一大套吧，120元还是挺值的啊。 对啊， 嗯，电话是13501013987，13501013987。 行，这个一定要看一下有没有在保质期内。 对对对， 护肤品也是在有保质期的，而且就是用的话，一定是全新没有开封才可以啊。 化妆品嘛， 对。哎，我们说一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啊，还有听众点歌呢，说能不能放首凉凉啊， 凉凉， 我都快热晕了。 你这是有这歌没有？ 还真有啊。 好吧， 这个辣么热的天儿怎么说的，这位哲啊说辣么热的天儿，放一首凉凉吧，我们家空调坏了。 天哪，一定得满足你这个需求啊， 报以无限的啊 同情哈，给您凉凉都不够凉，我这水得再多点才能够让您更凉快。咱们来一壶好不好？ 好吧， 贝加尔壶够使吗？ 好。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变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我们送您一池湖水，希望在心理上给您一些安慰， 哎， 带来一些凉爽吧。不过这两天太热啊，空调坏了，咱们赶紧修， 对， 该换换。但是我估计可能这两天各品牌的维修人都挺忙的，因为它使得它也多嘛， 对， 所以难免故障可能也大，嗯， 高峰期啊。 所以如果您那个真的时间特别长了的话啊，真的可以考虑就是，哈。那换了 吧，是吧？ 对对对，咱们花点钱买一痛快啊！咱这夏天不就说今年完了就完了，它明年不是还有呢吗？ 我得算算，买一个空调的钱，要是买张机票去贝加尔湖，看看哪个更贵。 你去了贝加尔，你还得回来呀，是不是？你空调你好歹你使个，你看一般电器我们说寿命是八年嘛，是不是？ 哦、 你哈哪个值啊？ 回来就不热了。 德性啊，这位听众也热着呢啊，就是屋顶有点那个热的朋友，我们好几位听众呢也是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啊。 怎么说的？ 这位魏亚马逊， 嗯， 网名啊，亚马逊也挺凉快的哈。他说屋顶降温啊，要是平房呢，用那个泥可以隔成那个石田字格 哦， 然后铺上那些就是农用的那个膜吧，然后灌上水， 嗯、 说肯定比喷水的那个。效果要好， 就是中间给它弄出一个隔热层来， 就是你、 那个、 把那个水放上去，它、 哦、 那个水能待一段时间， 往那里边灌水啊，这哎这挺有意思的啊， 对， 临时的啊，用泥隔成田字格，然后灌上水， 就是。 等到不热的时候，夸夸夸一铲， 对， 就可以弄掉了。 就弄成一个一个小的那个储水的那个格子， 哎、 因为你一喷水的话，它就没了呀。 你比划着也太小了。 我这是迷你的啊。 哎，对对对。 对，这位说屋顶浇水，水蒸发的时候能够带走一些热量， 嗯、 但是就是也就是解解燃眉之急，是吧、 哎？ 它不能一劳永逸哈。你到时候这水一没了，它不是还是得热吗？ 嗯 嗯， 哎。这个刚才说这个辐射啊，这个辐射，这位朋友说，哎呀，那屋顶的辐射呀，晚上是往天上辐射的多，往屋里辐射的少，好吧？反正就是要是弄水的话，也得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嗯， 这个直接洒水恐怕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对，而且我就是觉得这个听众你要想好了，就是说我只是为了这些天，就这个伏天我这阵儿过去了，我就过去了，我就不搭理他了。还是说您要常在这住，那您要考虑以后，比如说明年夏天、后年夏天， 嗯、 是吧？就是想一个长远的方式方法啊。 哎，这样把这问题能够解决的彻底一点儿。 对，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微微出一点汗啊，在这样的天气对身体当然是挺好的，它可以排湿嘛。 对，您得当然您得选择那个阳光不强烈的时候。 就是。太阳下山的那会儿是吧，那会儿天还亮着呢、 哎、 你那饭也吃的差不多了啊。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不唱了。 好，我们来说说豆角的事儿啊。 嗯， 你说一个我说一个， 好， 你挑一个吧。你说是 油 炸 的， 你挑油炸的哈。来，你说油炸的、 哎、这位朋友推荐的是干煸豆角。 嗯 啊，这个做起来呢有一定的难度啊，这需要一定的技术。我觉得把这个豆角洗净，切成寸段啊，控干了水，用油炸一下啊，这个豆角呢，这个过油稍微的这个翻滚一下，把它捞出来，继续控油啊。你也可以弄一些吸油的纸啊，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呢，把锅里放上一点点油，然后呢，炒那个豆豉，把它切碎了炒啊，别忘了，就是因为那这个干的那个豆豉它是整个的嘛，你把它切碎了，然后下葱姜，少来一点辣椒啊，因为本人这朋友括号说明啊，说本人不能太吃太辣的，您要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点，然后呢再放点芽菜， 芽菜 黄豆芽这一类的 芽菜呗， 芽菜、 绿豆芽、黄豆芽什么的、啊、 也好像专门就有一种芽菜， 像菜末似的那种、是吗？ 我这个南方菜啊，然后炒出香味之后呢，再把那个刚才过过油的豆角放到里边炒香了，放一点白糖、料酒，少加一点酱油，爆炒啊，然后出锅。 哦，我想起来了，这芽菜还真不是咱们那个什么豆芽菜， 不是 黄豆芽菜、绿豆芽， 对， 不是，就是有点像那个雪菜似的 那 种， 对、就是， 就雪菜肉丝面里面那个雪菜一点点。 哎、 咱们在外面吃干煸豆角里面不都有那么个东西吗？ 哎、 啊，那个叫芽菜是吧？ 是那个干的，它那嫩的呢是绿绿的，有点像那芹菜的那个尖儿似的、 哦。 但是它一般呢，可能就是做干煸豆角里边放的都是那干的。 就配菜哈， 对， 这动静有点大啊，来看看这位听众这动静大不大啊， 这是够一级厨师吧。 他说豆角啊还可以洗净切丝或者是切段，然后呢拌匀面粉玉米面，然后上锅蒸熟它、 哦、 浇上蒜汁儿或者自己喜欢那个酱汁儿你调一下， 嗯， 也可以呢把这个豆角呢给它煮熟了，就焯水焯熟了，捞出来之后呢给它一起和在这个面糊当中 啊， 当然前提不能太稀，挂匀之后逐步入水，在水中煮 哦， 就是有点那个 跟做面鱼儿似的， 做面鱼儿啊、嗯，什么疙瘩汤那种感觉似的。 您这是豆角面鱼儿，豆角鱼儿。 哎，说也可以浇点蒜汁儿，什么酱汁儿的。 哎， 说实在不行呢，就炒一下它，也挺好吃的。 您那个主食副食是一起来了。 对，就这种天吃这个特别省心，就是一锅就全出来了，是吧？省得那煎炒烹炸的多热、哎。 像前面这位哈、啊，这咔。 对， 这个 那适合秋冬季节。还有听众分享的说，你们试试啊， 嗯、 用西红柿炒豆角丝儿。 西红柿炒豆角丝儿， 我突然发现，就是西红柿跟很多菜都特别搭，就是它那种独特的酸味儿啊， 嗯， 进入菜之后真的是别有一番风情。当然，西红柿炒豆角我没吃过啊，就是之前有过那个，就茄丝炒豆，茄丝炒西红柿， 哎、对对对对对， 这没跑哈、啊， 这是没问题的。 还有豆腐炒西红柿 啊，那西红柿炒豆腐也没问题。 哎、 完全 还有那个今儿又说了一个豆角炒西红柿 啊。是吧、嗯？还有鸡蛋炒西红柿， 鸡蛋炒西红柿，蛋炒西红柿哈，就是鸡蛋多和西红柿多的问题了。 西红柿炒鸡蛋还是鸡蛋炒西红柿？ 对，还有什么就是别样的风情可以把西红柿搭进去？就是 对， 也挺好吃的。 昨天不是说有可以做饺子馅儿的吗？ 都可以尝试啊，都可以尝试。 嗯、没错。好，那顺着这个，咱就再说一个吃的吧。 啊、 这位朋友问怎么做蒜泥茄子，好吃？ 蒸熟了， 对， 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 用麻酱拌，重点是蒜末。 对，这个好吃呢，它的这个概念呢，这个你看你怎么理解？你比如说你买茄子的时候，你就别买那便宜的老茄子，你买个嫩点的好点的茄子。蒜呢，你买那嫩的新蒜， 嗯， 对吧？ 芝麻酱买好芝麻酱。 对，芝麻酱你买60块钱一斤的那， 嗯， 就是这就肯定是吧？它要调出来。 蒜泥茄子应该是用长茄子做吧？ 长茄子、圆茄子 都行是吧、 啊？就是圆茄子您就太个儿。您得切去啊，这个加工一下， 糖茄子呢，这个也得破开一下啊。 咱们食堂老弄这凉菜， 哎，对， 我都吃的够不够的了，嫩点就行啊。 这蒜泥呢也有讲究，您是专门有一个捣蒜的那个小罐儿是吧？这个麦饭石的小捣蒜罐儿，啪啪啪啪啪把那新蒜给捣成蒜泥，还是就随便拿刀在案板上啪拍一下，这么切吧切吧？ 还麦饭石了，我有一刀背儿还不够使啊，吴秀刚的刀背儿 是这意思啊，就这意思吧。它其实它这个所谓的好吃呢，和这个材质啊、加工的工艺啊，包括您调味的这个调料的比例啊，都有关系啊。 嗯，自个儿做的怎么都好吃啊。 哎，没错。 说了半天干的了，咱们来点稀的啊。 吃 网友问一下，说问一下帮友们啊，就是你们家附近店铺卖的那个燕京啤酒都多少钱一瓶啊？ 哦， 他说前天啊，他们小区院里面啊，就是那个有一小铺，说换一瓶是4块钱，结果昨天下楼呢，就4.5块了。他说各位，您那小区附近一般不是有那种小食品店吗？小铺吗？个、 啊、 小时候都叫小铺啊。说那个啤酒是怎么换法？ 他说前天是换一瓶4块，昨天变4.5块了。 对。 那您前天是拿着瓶子去的吗？ 就是那个 换一瓶的意思，就是拿一空瓶子，然后换一瓶啤酒交4块钱。昨天您是没拿空瓶子，直接要买就是4.5嘛？它这里边是不是有一瓶钱的问题？ 瓶反正是过去是可以退的， 对，因为您给的这个概念我们不好理解。您说换一瓶4块，那意思就是您得拿一个空瓶、 嗯、 而且昨天下楼店铺4.5，还是在换的情况下涨了5毛钱， 还是说它涨价了？ 哎，还是您没瓶子了，它变成4.5了。这个里边它就有一个理解上的我们不清楚的地方。 不就是一瓶钱吗？ 啊、 反正问问大家啊， 哎、对对对， 您这两天换啤酒还是买啤酒，都是个什么价位？ 那、哎、就他要交加了一个瓶钱，他第二天他你没瓶他贵了，那很正常。 所以我们问的是换和买是一样的、 哎、 还是不一样的、 哎？那肯定不一样。 然后价钱是多少啊？ 嗯，好。 这位听众呢，跟着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不锈钢的事儿啊，就是不锈钢灶的事儿啊，又问了个问题啊。他说他在那个超市啊买了一个、 嗯、 想买一盆儿， 哎， 啊，不锈钢的盆儿，说那盆底啊还印着304钢食用钢食品用。 就它这个是一个编号， 哎，对， 啊、这个304编号呢是这个做这个餐具啊，可以达到食品级，这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辨别方法。 嗯，而且呢，他说我拿这个吸铁石啊，我吸了一下，嘣儿就吸上去了。他说这个是不锈钢的吗？吸不上去的应该是真的吧？如果吸上去了应该是铁的，就是含有一些其他成分的吧。 我没试过。 对，因为这个304的这个东西啊，好像就是如果说在专业上去鉴别的话，它有一种液体，就专门鉴别这个叫做304型的测定液，用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家里面肯定没有啊、嗯、可能用的更多的是吸铁石。纯不锈钢的咱这手里头没吸铁石哈、 啊、 就是应该是、啊、我怎么觉得纯不锈钢的是吸不上去的，就里面还有其他材质或铁的成分的话才应该能够吸上去。 不锈钢才是含有其他材质，因为不锈钢的它是属于合金，它就不是纯的铁、 哎、是镍是吧？ 对，它不锈钢是一个合金的、嗯、应该理论上来讲是不能吸的啊。 这个问问咱们的亲爱的这个高智商的高能力的听众朋友们啊。 对， 他朋友在应该他知道，他曾经对此小有研究过，因为我这对厨房里的事儿金属什么的哈，确实咱们也不研究。问问大家啊，他这个吸铁石嘣儿一吸上了，说明什么？ 哎，说明至少说明里边铁的成分啊 应该是有， 是很高的啊。 嗯，说明什么啊？这位听众又问了一下，朋友送的进口鱼油， 哎， 颗粒儿特别大 啊， 说是花生豆的2倍， 花生豆的2倍。 啊，最逗的是什么？他说每次我吃的时候啊， 嗯， 得酝酿半天才能下定决心吃一颗， 哦、 要不然 就是不好往下咽， 咽不下去、嗯。他说昨天晚上吃的时候呢，嘿，他就卡嗓子上了，特难受，咳了半天，总算是缓过来了。 嗯， 就可能是噎在那儿了哈，半天才顺下去。 哎， 说这东西怎么利用啊？就是怎么吃的时候能够让它顺溜点 儿，嗯， 又不浪费。您要整个吞下去了，吃进去了，肯定就不浪费了。但是重点就是说，这么大个的鱼油，怎么能够让它吃下去的时候顺溜点儿？ 对， 应该是这意思啊。 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这个就是把它破开啊，这个但是 能破开吗？ 它是一个胶囊，你当然可以破开，里边是鱼油嘛。鱼油的话，你怎么吃？你裹在面包里。是吧？你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鱼油，你如果不是说包在胶囊里面，整个吃它那个东西的话吧，就光喝那油的话，那个味儿很多人是不习惯的。 对，那个味儿 太不好喝了、对，所以才用那个胶囊包裹住它，它没有那个味道嘛。如果说破开的话，那不就成喝油了吗？对不对？你别说喝鱼油了，你舔两口那个花生油试试，那味儿咱一般人都受不了。 它那个对，确实特别腥味儿特别大，应该是。 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吃过这么大个儿的鱼油？您是怎么让它很痛快的、很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肠胃当中的？ 对，就是别在这个嗓子这儿有卡的感觉。 想的都挺卡的，想着我都得咽个口水咽一下，噎得慌啊。 好吧。 再来说一下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新鲜的厨房用品啊，就是那个不锈钢灶。 哎，又说回来了。 对，你别说，我们还真有听众用过，说我使过。哎，哪位听众来 的？ 对，说是空心的。 它是空心的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的技巧吧。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不锈钢能不能用铁锡的，用吸铁石吸的这个方法，您是吸上了，那是就是说明它的质量不是特高。 对呀、刚才我不就这么说了、 这个我看了看一些这个专业的说明，确实就是好的不锈钢这个基本上就吸不上，因为它是好几种金属的合金啊，这种这个材质呢是比较这个高科技的材料了啊， 所以叫不锈钢。你铁的东西它是锈的，如果说金含铁太高的话，它那里面容易生锈，所以你一吸它就吸上了。不锈钢其他的金属材料不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位常来常往就说的是他在宜家买过那个不锈钢灶，您当时买的是多少钱啊？宜家应该是30多块钱。好像是啊，说到这个不锈钢灶啊，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说这是德国人发明的、说是一些德国的那个机械师，他们无意当中发明的，他们不是成天跟那些零件打交道吗？ 对。 然后洗手的时候呢，有时候就犯懒，就跟那零件在水里面一起洗，然后突然就发现，就是跟这些不锈钢零件和水混在一起的这个水啊，洗完手之后反而没有了那个就那种锈了吧唧的什么油泥的那个味儿，于是乎他们就根据这个经验发明了不锈钢灶，说这个灶好就好在哪儿呢？一个是它环保啊，还有呢就是使用时间长，另外呢它必须跟水在一起才能发挥这个作用。就说你光这么 干 搓是不行的，必须要跟水在一起。而且有个使用方法，也不是怎么用个几十秒怎么弄一下才行。 你是就是能去油吗？还是只能去味儿？ 它只是去味儿、对，去油去污什么消毒它达不到，但是它特别去味儿。 对，所以你就得先把手洗干净了， 对， 然后在那个不锈钢灶再这么摩挲着， 对， 它就把味儿去掉。 我觉得挺适合就是厨房厨师或者是成天跟什么鱼腥啊什么葱姜蒜打交道的人，就那个味儿不是特别难去嘛、你拿那个蹭蹭它就没味儿了。另外呢，就除了说用在手上之外呢，你还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泡在那个水里面，露一截在外面，一半泡在水里面除味儿、包括卫生间什么都可以。还有听众说都可以放在脚盆里面，就去脚的那个味道都可以，就它有很好的除味儿的作用。挺好的啊。然后花40块钱15年还是可以的， 还可以、 还是相当可以的、 其实这个买一个放在厨房里头啊挺方便的。刚才有朋友问到那个就是是不是要补交那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马上要退休了，有朋友给他回答说，那个其实呢就是一个拿退休金多少的问题啊、不补交的钱，不补交呢您就少拿一点钱啊，反正这您自己考虑啊，补交呢就可能多拿一点钱。再具体一点的还有朋友给说的，你像君子兰说了，说建议那位朋友啊，您查一下您的工龄是多少年，刚才那位朋友说了37年，说补交之后啊能上一个5年的档次他就值得，因为退休之后啊他这个每年这个涨工资啊，有一个是满5年上一档，这个上一档 上一档 就是 你在吓着我 们。 你比如说像这位朋友37年补交完了以后能上到40年，或者是啊他说如果您交完之后的工龄是25年或者是正好30年是吧，能凑到这个数就值得。 说如果交完了以后24年啊，或者29年，就没到这个逢五逢十，说就那就算了，就不值得。 所以您就是自个儿呢，好好的就是算一笔账， 是吧？ 或者呢，您干脆就去那个社保所、 哎、咨询一下， 哎，或者是您原单位的就是搞人事什么发工资、 哎， 他们应该比我们更门清，就让他帮您算一笔账，说我这么着。是怎么着？ 对， 那么着是怎么着？然后您决定。 我大概理解这位朋友啊，他是工龄37年， 嗯， 他还剩5个月的那个社保想补交的话，那他也补不到40年，对吧？ 啊， 哎，这个对，如果您是正好39年零七个月或者8个月，还剩这5个月，那你把它补齐了，就正好到了40年的这个档次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一个值得不？你要39年零7个月，那你可能就是在下一个，就是在35年的那个档次上。 反正就是说得算笔账， 你 算完这账之后， 你交了这5个月，你就上了40年的这一档了。哎，它是5年一档。 对，就算笔账呗，然后您看值不值当的啊？ 嗯、好。 好几位听众也说了，说304纯不锈钢是不能用吸铁石吸住的， 哎、 是美人鱼说的啊。我们老田网友老田说，电视上说过不锈钢吸铁石。能吸上的是问题金属、 哦、 所以说您跟超市买那盆儿，哎呀这天儿反正用凉水泼泼您您倒是凉快点 是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别就是拿 看价格就能看出来， 对，这个别贪便宜啊。 对，就如果真的想买那个特别好的不锈钢的餐具啊、 嗯、 建议去专门的厨具专柜，不一定说非得买进口的，咱们很多国产的也是相当不错的，要去那个专柜或者是专卖店去买啊。 是、 哎、嗯，超市里面那个反正就是能使，但是一定是不是那种品质特别好的不锈钢材质做成的、 哎、 嗯， 这你对，关键是看价格， 对，看这个吃鱼油怎么吃啊。忍者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 你瞧见了吗？ 啊，他说这位朋友可以把那个胶囊竖着放在舌头后边，然后用水冲服，这样呢就能顺利的吃下去了。 嗯， 别，咱们一般都搁舌头上头。 就他那不是大吗？ 啊、 他想两个花生米那么大个儿大，要不然他怎么会噎的那个嗓子眼呢？ 竖着放在舌头后边。就最后边， 哎，对，就是你把它那个位置放在那个嗓子眼儿 最里边， 哎，就嗓子眼儿那一顺就下去， 啊、 然后就竖着下去， 嗯、 别横在那儿， 对对对，别横着放， 对， 然后竖着放过去。 这平淡是福说鱼油应该是饭中吃是什么意思呀？ 就一边吃饭 一边吃饭一边吃 啊， 明白了。说先用稀汤。把它送下去 ， 然后再吃点那个干的东西啊， 哎， 压下去， 让它随着这食物往下走。 嗯 嗯， 对，要不然那个反的那个腥味真的挺不舒服的。 对，都是招。 所以你说你出那馊主意还给人破开了，你这不是害人家吗？ 那意思是它加在其他的食物里边。 那不行，那味儿太窜、啊。 主要是味儿 太窜 太冲，您不怕那味儿还行。 有几个不怕的？ 是 举手我们看看。好， 刚才说到芽菜啊， 嗯、 这规范南北朝说芽菜就是四川的一种菜，超市有卖的。说昨天呀，我用西红柿炒豇豆，再加点肉末，挺好吃的。啤酒呢，我们这儿没涨钱啊，还是没涨4元，哈、啊，用瓶换。我们这儿没涨，还是4块钱用瓶换。 好多听众都分享了那个啤酒的价格啊，咱们统一说一下啊。这位携手医生说换一瓶4块，当然是自己 带 瓶，就换的 啊。对。 然后这位说。我们住金盏家园，我们那儿换啤酒3块钱一瓶。 3块钱，红尘过客也说是3块钱。 哟，那这里外里就差1块钱，但是是燕京的吗？人家说的是燕京，就你牌子还不一样呢， 是 吧？ 这个3块钱和4块钱大概是这么一个，那也许他离那个，离顺义那边特别近。 你今儿怎么脑洞这么大开呀？想象力如此之丰富啊！ 就会便宜点吧，应该是全市统一价 啊，省点油钱，然后就便宜1块钱是吗？带这么玩的吗？ 看这个进货渠道啊。 好，我们来再看看转让的信息啊，这一节呢也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啊。 哎， 好冷这里面。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医用多功能的护理床，是合家牌的，特别适合瘫痪病人康复，家庭手动升降翻身功能都有，原价1400，现在是700，我这是全新的啊。电话是13520474188，13520474188。 嗯，这还有几个求购的，